呢次同大家讲故仔叫做《午夜停尸房》。阿老柳咧，今年将近60岁啦，系火葬场里边嘅工人，负责停尸房嘅工作，唔辛苦，工资都算可以，就系冇人愿意做呢行。呢一日，火葬场非常之忙，阿老柳一直做到半夜三更先得闲唞一唞。就喺呢阵时，一个身穿白衣嘅男人推开咗佢休息室嘅门。然后神神秘秘地问：大爷啊，呢度有冇古钱啊？咩话？死人嘴里面含嗰啲古钱啊？啊！白衣男人讲完，顺手喺个袋里面揼咗一沓银纸，然后递咗俾老柳。大爷，如果有古钱就帮我留意下，十日之后我嚟攞，事成之后必有重谢啊！阿老柳想拒绝嘅，但系话到嘴边又吞翻落去啦。佢好似不受控制咁接过咗钱，因为佢好缺钱啊。老柳老婆好早就去咗世啦，佢辛辛苦苦咁将三个仔拉扯大，如今剩低最细个仔未结婚，所以佢非常之缺钱，因为细仔娶老婆要好多钱嘅。呢个死人嘴里边含住个古币，又叫做压口钱，顾名思义，呢种系一种迷信嘅讲法。据说喺汉族嘅民族之中，人喺断气嘅时候，要喺口中含钱或者系手中握住啲钱。咁样可以让死者去往阴间嘅路上有钱使。所谓富人含玉，穷人含钱，呢啲以前传下嚟嘅藏族都有辟邪之讲，老祖宗传落嚟嘅风俗，依家都未改过。喺老人寿终正寝之时，会喺逝者嘅嘴里边放枚古币，俗称大钱，价值不菲噶。男人都唔知几时走嘅，同嚟个市一样，无声无息。俾人感觉就系好似个人都未嚟过咁，老柳成晚都瞓唔着。佢谂到攞死人嘴里边嘅大钱十分之容易，只要佢大胆就得啦。佢净系唔去呢？老柳经过反复嘅思量，用力咁揸揸手上边嘅钱，佢一个挺起身，攞起手电筒就去停尸房嗰度，然后用锁匙开咗洞门。夜晚一片漆黑，火葬场安静到就好似一座坟墓咁。阿老柳依家感觉心跳加速，攞住手电筒嘅手都有啲颤抖啦。佢喺火葬场咁多年，都系头一次咁夜去停尸房里边。佢壮壮胆，冇咩嘅，人死如灯灭，嗰啲神啊鬼啊，都系啲人编出嚟嘅啫。阿老柳心咁谂，突然之间一阵冷风吹过，佢啲胆怯咁退咗一步，手里边嘅锁匙哐啷咁跌咗落地。佢暗自咁笑笑自己嘅胆细。执翻起锁匙，一鼓作气咁走到停尸房里边。呢阵时停尸房里边放咗十几具尸体，佢入到嚟嘅时候都唔敢开灯，怕俾值班嘅领导发现咗。佢攞住手电筒掀开装住尸体嘅冰柜，然后用手电筒照一照死者嘅面，仔细咁睇下尸体里边有冇压口钱，但系死者嘅嘴眯得好实，佢睇唔到。无奈之下，佢用个嘴咬住个手电筒，伸手去掹开死者嘅口。人死咗之后，肌肉非常之僵硬。老柳用咗好大嘅力，先至将死者嘅嘴掹开一条罅。呢阵时，一阵恶臭扑面而来，佢忍唔住干呕咗一阵，口里边嘅手电筒就跌咗落死者嗰个冰柜里边。哐啷嘅一声巨响，停尸房就变到一片漆黑啦。我老弟一惊，即刻去摸翻个手电筒，但系手电筒冇摸到，就听到远处传来踏踏声嘅脚步声。佢惊，即刻就跳上咗冰柜里边，关上咗冰柜嘅门。同时佢听到停尸房嘅门被打开嘅声音。佢喺冰柜个罅之中，隐约佢见到一个白衣人走入嚟。呢个白衣人走路嘅姿势十分之奇怪，一跳一跳咁，地板上嘅砖随住佢嘅跳动发出哒哒哒嘅声音。阿老多嘅心仿佛跟住啲声一齐咁跳动。而令佢最紧张嘅竟然系个男人竟然向住佢边跳紧过嚟。我谂呢阵时就唔敢睇啦。咁紧紧捉实冰柜嘅门，成身震到好似西康咁，突然之间脚步声冇咗，阿老柳停住呼吸，喐都唔敢喐。就喺佢快窒息嘅时候，佢推咗冰柜嘅门，刚刚想跳出嘅时候，只觉得脚下一沉，一只冰冷嘅手捉住咗佢脚骨窿。啊！阿老柳失声大叫，用尽全力掹自己嘅只脚。佢突然抬头看见个白衣人离佢越嚟越近啦。最奇怪嘅系，佢居然系冇呼吸嘅。阿老柳吓到停止咗挣扎，好似晕咗咁瘫咗喺冰柜里边。个嘴里边一动，一个软碌嘅嘢就塞咗佢口里边，接住砰嘅一声，冰柜俾人关埋咗啦。到咗第二日，火葬场里边嘅人发现有老柳唔见咗， 火化屍體的時候，工作人員在停屍房的冰櫃裡面發現了他。這陣時他雙眼突出，死死地靠著自己的喉嚨，身體已經僵硬了。在他的衫袋裡面有一疊厚厚的陰屍紙，於是都有人說他被鬼抹了心竅，才自己跑到冰櫃裡面扮死人，然後焗死了自己。從此之後再都沒有人敢午夜去停屍房裡面了。